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5集，练坐姿。众人最后只好疑惑地看着无沙大师。无沙大和尚摸着下巴上的胡须，微微皱着眉头，似乎是在想心事儿。 大师，怎么了？ 这段时间你们帮我看着他俩，我过完年了要回一趟西域，有些事情要查一下。 众人闻言都不解，但是无沙大师没多说，只是站起来看一旁的赵普。 王爷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 赵普微微愣了愣，站了起来，跟着无沙大师走到一旁。众人很好奇，但是也不好过去听，只觉得莫非不是感情问题那么简单。也的确，邹良和林业火都不是会为了点感情问题小家子气的人。赵普站在院子外边与无沙大师交谈了一阵子，而赵普的神情也从一开始的较为放松，到最后慢慢变得严肃了起来。等说完，无沙大师就走了。赵普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转身也走了，却没有进院子。 等他们自己查到了再说吧。 嗯，好，我明天想去一趟月林县，你们谁有兴趣啊？ 展昭换了个话题，公孙本来想去，不过有些犯难。 嗯，我明天约好了夜叉宫的人来的，应该走不开。 哦，对了，先生，你真的有法子治好夜叉宫的人？ 嗯，大致应该差不多。我手上药材都齐了，这次要逐个开方子了，在年前把他们病都治好，给他们开了方子，他们过完年就能好好治疗。希望一年半载能痊愈，就算不能痊愈，起码不会再传给下一代。 展昭实在是万分庆幸当日在刀斧镇遇到了公孙，将他拉进了开封府，也难怪银妖王要将小四子命定成公孙的养子。有这么一个一天到晚一刻不停在治病救人的爹，小四子想没福气都难。 魔宫的人没听过和丢书生相关的传闻吗？ 展昭想了想，摇摇头。两人出去溜达了一圈，被沿途的老魔头们抓住塞红包之余，还打听了一下，还都没人听说过。在第三层的时候，两人遇到了包岩和庞玉。三层有一所大宅子，里头存放着各种书籍，不少都是绝版的古籍。包岩之前发现了这地方之后，就在院子里安了家，每天各种看书，心情愉悦。庞玉和老财神蔡金宝聊得挺投缘，正在一旁研究什么玉佩。展昭和白玉堂进去坐了一会儿，问起了书生失踪的事情。 书生失踪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每年丢一个。 哦，这么说，那小子难道也是？ 哪个小子啊？ 大概两年前吧，我雇了一些书生帮着修补一批古籍，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字写得很好的书生叫秋意，我给他们租了一间大宅子，总共是六个书生在里头补书，也没难度，就是有虫洞的地方拿宣纸贴上字补全就行了。干了三天之后啊，秋意突然不来了，而且我发现丢了几卷比较值钱的古书。 如果是他偷走的，那这个法子有些笨吧？你不是一猜就猜出是他干的了吗？ 我当时派人去他家找，他和他爹娘住在一起，他爹娘说他一直没回家，这家境还不错，不至于偷书，而且他爹娘包括邻里的人都说他人品正直，不可能干这些个偷鸡摸狗的事情。到后来那书生好像还是没找到，最后家人报官，衙门派出不少人寻找，但还是没找到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是失足落水淹死了，或者别的什么，最后不了了之， 那几卷古书很值钱吗？ 嗨，书这东西啊，见仁见智吧。多值钱嘛，倒也不会。那些书生来修书啊，其实也是为了看书的。如果真的喜欢，大不了抄一本走呗。秋意之前就跟我提过，有几本他很喜欢，想抄几个手抄本，我都同意的。 这么看来，他真的没理由偷书。那其他书生呢？ 出了秋意的事情之后啊，其他几个也不干了。那些书都是找魔宫的人补的。 遗失的书，给我列个单子，还有其他那五个书生的姓名地址，有吗？ 哦，你们是不是怀疑是其他五个书生里头的什么人偷了书，然后嫁祸给了秋叶？ 包岩也从书堆里抬起头来，显然刚才的对话他都听到了。 哎，那人既然能够嫁祸给秋意，就表示他可能知道秋意失踪，于是找到偷书的那个书生，估计就能查到线索。 嗯， 我那有记录。 蔡金宝不愧是财神爷，会赚钱，当然要会记账，每一笔他都算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因此曾经雇过什么人、出了多少银子，全部都有明确记录。展昭拿到了那张名单和书单，就和白玉堂出来了。上山的时候正碰到欧阳少征在和两个士兵说话，欧阳似乎是从士兵中找了几个家离这里较近的，给了他们几封赵虎的亲笔信，他让那几个士兵赶路往北走，两天后差不多能到家，过个年之后再赶路，分别去漠北黑风城、开封府和西域某个县城的一家客栈，将那封书信交给贺一航、开封府的某个官员，还有西域客栈的老板娘。士兵们接了信，又拿了欧阳给他们的红包，欢欢喜喜打包行李回老家过年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难道是因为邹良和林业火的事情？两人边往山上走，就看到沿途好多人走动，都是魔宫的小厮和丫鬟们，一个两个都拿着草药往山上跑。 是公孙在准备药材吧？哎，说真的，拐子我见多了，拐女人小孩比较常见，再不行绑架也找些有钱人，为什么要抓书生啊？还都是月林县的书生，抓走了要来干嘛？抄书？ 不如我们去跟公孙借两套衣服，打扮成书生到县城里逛逛，反正也快过年了，说不定那不长眼的凶徒就来将咱俩拐走了呢。 这法子也是可行。 两人跑去公孙的院子，就见公孙正忙着分药呢，折影等带着一众影卫打下手，赵普眯着眼睛蹲在一旁。展昭和白玉堂走过去看赵普， 你干嘛呢？ 那书呆竟然怀疑我的能力。 一旁端着个小茶杯喝茶的小梁子慢悠悠开口， 那是你分错药事小，人家吃错药就事儿大了。 白玉堂看了看小梁子，就见他坐在一张高背椅上，后背笔直，和椅背当中加了一个杯子，双腿并拢，两个膝盖中间也加了个小杯子，双脚也并拢，两只脚中间也加了个杯子，脖子笔挺的，脑袋上还摆了个小杯子，再加上他手里一个杯子，正很端庄的喝茶。 小梁子，你干嘛呢？这是练什么功夫啊？ 小梁子张嘴刚想说话，就听白玉堂先开口了。 练坐姿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小梁子撇嘴。一旁小四子拿着个小茶壶跑过来给小梁子加了些茶水。 刚刚小梁子跑去问尊尊，怎么样长大后才能跟白白一样英俊潇洒？ 你不是立志要做大英雄的吗？ 那不管是大英雄还是大流氓都可以英俊潇洒，我估计长大后还能比你帅一点。 小梁子话刚说完，赵普伸手一掰他的椅子腿，萧梁本来坐着的四条腿的椅子瞬间变成了三条腿。小梁子赶忙一提内力，稳住。赵普坏笑， 小四子过去将那条凳子腿抢过来给小梁子树上，小梁子才松了口气。 干嘛这么练坐姿啊？ 我小时候就这么练的。 伯母不是说你小时候天尊很宠你吗？ 白玉堂望天，这时就听身后有人悠悠开口： 宠是一回事，要求高是另一回事。 天尊， 嘿嘿，要不是为师我，他能有今天这倾国倾城、风华绝代？哎呦，我！ 天尊话没说完，白玉堂抓起一把药材，拍了他一脸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难怪白玉堂站坐走躺都一副公子范儿，举手投足潇洒大方，还有礼貌、注意礼节。原来天尊打小是这么带的。天尊拿了小四子手里的茶壶来漱口，然后看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们俩明天上哪玩啊？公孙说你俩明天出门，带上我呗。 啊，我们装成书生去岳灵县查案子，你去不去啊？ 去，这个有趣儿。 你不留在山上，前两天你还说不想出去。 明天老夜叉要来，我不见那神棍。 说完，天尊跑去跟公孙借衣服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